在等你回来。重演，有些人容易去相爱，却不能互相了解。如果你真的想飞，这天空我祈求。青春无边，听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终于释怀，过往的该与瞬间只剩感慨，只要你有人宠爱，我不怕自己的心留在爱情之外。看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真的释怀，放下了所有期待，从此让爱空白。如果你受了伤害，那但夜夜不息的来等你回来。听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终于释怀，我忘了该与不该，瞬间只剩感慨。把自己的心留在爱情之外，看见你被人宠爱，我的心真的释怀，放下了所有期待，从此让爱空白。如果你受了伤害，那一站夜夜不回来。I'll be waiting for you, girl. I'm waiting for you, girl. 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。

情，等不及解释我的心情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一起准备着去全新的旅行，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，不让幸福逃离、yeah, yeah,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 后知后觉以后领悟，

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分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？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

穿过半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 没

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时光让爱被占。 新的未来，等着我花盛开，我们的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人工泛滥，万物璀璨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成月要构成风景，堆砌接近是画面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， 心窗有张柔脸庞，

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。 寂寞女人